你说的， 因为我有成就感的，他们是一个在那边，因为其实我参加这么多，我学禅学这么多，每一次禅学我都很收获，因为每次禅师教我的每个都让我觉得说，我很努力在修，可是我修不上，修不上，不管是什么每个都好，来生说也是很辛苦，我修得很辛苦，可是我修不上的，我觉得说。我是这个错，你们这个错，但是我真的很努力去做，但是所以我一直有觉得，哎，我要找到一个很适合我的地方，我一直在找，然后我会觉得说，我会比较倾向的地方，但是这种地方，但是我觉得说，我不想走来进攻的地方，可是我也刚刚去寻找地方的地方，我就觉得也会不是很喜欢的，所以后来因为我觉得说，这边的话，觉得说，你的方法让我很快。很快就能够，哦，很快就能够得到你要的东西，就是，而且呢，我觉得说，你的方法是给我觉得说，反正我修的时候，我不会去我头很痛，手也很累，不会，我会觉得说，哎，我的筋骨在很麻烦，我要找眼睛关节，可是我眼睛就是不要关节，开得发大的很奇怪，那我下次回去就好，我觉得我的。身心很清安，我觉得是从头到尾的这个整个生活里面，整个空的感觉，空的感觉。然后我的身体静坐的时候，我就可以说，哎， 很空的感觉，就是因为以前有东西在那边啦，紧张在那边是吗？ 我不是，我记得我第一天我跟他讲说，我这边很不住。我第一天跟他讲说我不住，然后我觉得我的肠是被压抑的，我跟他讲说我不知道，那个不舒服。那个被压抑的，我就说，我可能我不在你面前生气，可是我已经知道了，我也让我的生气，但是我没有讲，可是我让我怎么样？啊，我觉得说，我跟你讲的道理就好，后来我想，应该是我被压抑了，可是第二天这种感觉都没有了。然后我就感觉， 就是你开始知道的时候，他才能够放下。你们不知道的话，不能够放下的。 然后我是觉得说，哎，我今天做的好多久，我以前会很怀疑痛这样子，可是我会觉得 等很多很 stressful 是吧？每天。 我真的，因为你要么就是脑很酸，因为也就是要就是要环境很用很用力，但是我会觉得说，哎，环境教的每次其实很轻松嘛，就坐在那边，就那一次交战的时候啊，交战的不够。那一次加上其实也没有像我以前在那边的，因为而且是出来的时候啊，你来到市场的时候你头很重的， 那个是肯定修错了的。 你实际上比如说那时候你修出来，那时候你可是你一回到市场生活的时候啊，你马上那头就开始重了，要发注意过来。 那个是很多。大可能性是因为有很多人呢，他们在 retreat 的时候呢，他们有养成的一些习惯啦，比如说走路要走慢慢啊，坐的时候不要动啊，不要去想啊什么东西，很多这些东西。然后你出去的时候你不能够这样子 continue 下去嘛，不可能嘛，你没有理由你。Right step, left step, bus 都走掉了，你在那边 right step, left step. So, 然后所以你会有那个 conflict 咯？ 对，那种就是说你 有冲突咯。 慢慢而且你人是很节奏非常快的。 So, 同时你那边有一个执着，然后你又不能够这边又要求不同样的生活方式，所以你又 conflict 咯，你有冲突咯。 那同意。会有，然后控制是整一个礼拜。就说如果你在那个场地里你修的所谓业体的定的话，你需要业场的那个时间。 所以需要学禅呢，要能够生活化的禅。 对，所以实际上我一直觉得我在找到这种生活化的一个禅，我就觉得说，应该我这种就是我就这种很多，我在整个禅修，我问他，那你叫我出去看花圃，我不觉得说，我觉得很平静。那个心是很平静的职业，但是很舒坦，但是我就觉得我又没有做到什么东西啊，又没有说很做到很成功，但是就是考达到什么境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心很平静，很清淡， 这个就是境界 啊， 这个就是境界咯， 就是境界。 除了在他问我说什么赚钱什么，我就只有一个问题，当我有孩子的时候，我父母为什么讲出来说啊？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我的很大的困惑，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在网上回去我看一下，哎呦，哈哈哈哈哈，我觉得那是一个心理。每一次我一讲出来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不可说，不可说。可是一讲到自己心里，他就说，看你想看。可是我觉得说，继续做，哎，其实你们也那个，叫我身体看着他怎么样。然后我觉得说，他这点方式很，觉得真的是心里讲，我觉得是，就是你这个佛从很少，哎，其实学禅学佛。 也 是，不是那种痛苦，是那种，而且， 那个是苦禅。 对，而且是那种生活化的东西，而且是那种那比如说，那你在比如说坦白讲，我是睡得比较多，那我累我去，我就真的是让我去睡了，然后我才好好去做，好好去做，我没有真的认真，而且我真的是我觉得我在睡的当中，我是觉得你做下去就。 这个睡的东西，这个是你自己的选择吗？你们全部都大人了。 不，我是觉得说我会很累的时候，我觉得因为我在觉得我在太平的时候，我觉得逆风了，我会觉得我在太平的时候，我睡的时间会比较短，就是说前面第一天、第二天就会比较累，然后过后的时候你会觉得说，哎，不需要睡那么多。 是是。所以是 normal 啦，这个是自然的咯。 啊，因为那种体验，就觉得说，哎，好像有点 精神一点，比较累的时候，那我就觉得说，就有一种 感觉说，哎呀， 可能 也是我的妈妈，感觉我依然还是这样子才学到这样的一个。 没有 词 啦，这个是真实的时候。 因为我用了整个20年时间。我在怀疑着我能不能够修的，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看不到这个，有一个师父讲我，你不可能看不到的，因为你不够怀疑，你是活着的，你应该有这个。可是我的，可是我禅修出来，我的心很厚，我的心很厚，因为我是用力，很用力在修的那种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哎，终于给我找到了一个真正，因为我觉得说我在。 所以这个也是要管的东西，这个也不是一个不对的东西，这个是我的，这是我在，它是自我，其实一个不是一个真的东西，是一个假的东西，它是把某个东西当成是我，这个就是 ego 了，把自己的能力当成是我，那个就是 ego， 把自己的身体当成是我，那个就是 ego， 把自己感受当成是我是 ego， 这感受也未必是一个好感受。假如说是一个不好的感受，把它当成是我，那个也是一个。 就是说，因为我把那种成就感当成一个 一个。当成是我。 一个我。 所以就有那个一个咯，这个是我。有这个经历的，有这个能力的，这个东西就是我。 因为我有看到他的矛盾的地方，就说，哎，我一方面觉得，哎，我开心啊，就说，哎，我是可以这么做的，我是可以这么做的。那我也很累，那同时我就你会说，哎，看到吗？这个不对，这个， 你没办法了，这个。 马丽也是过来的 呢。我都跟你讲了。有一回的时候更好笑啊。我在缅甸，我记得这个好笑，我在走的时候，我那边在外面走，然后我有一个想法出来说，我希望说我能够在禅修里面很成功。然后那个想法出来，但是假如我成功的话，我就知道这个成功的人不是我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一个矛盾在那里，又要成功又不要成功，成功的话又不是我，那成功来做什么？那个ego就是这样子讲的，还要我，还要把那个成功的人是我做当成是我。所以这个宇宙是一个好笑的东西。 哈哈哈我很好的学生哥，谢谢你们，我很谢谢两位，本来是想跟着我一直要参加班队的，但是一直没有办法，就是有些时候让他们两个来的时候说，哎呀，两边 在短短的两天学的东西也许不是很高，是我觉得够了。 你要多一点，不是专心接下来的 这个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等着我这个比赛的成绩，然后你输掉了，输掉了，他赢了我就扛着他，因为他要 你三步大三了。 好像输的机会不是很高，我已经。 可以有其他的方式的。 我 要找别人，你可以找别人。你要的话，你会想办法。 你真的要的话，你会想办法。